確保將數字人民幣體系的宏觀影響減到最低，有信心繼續擴大試點範圍，下一個重點領域是北京冬奧會。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仇志榮報道。 看回美股的最新表现，纽约道琼斯指数最新报34203点，跌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7点，跌6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7153点，跌807点，总成交额是2052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7087点，跌7点，成交超过14000张。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28蚊，跌20.5；美团267.6，跌18.4；阿里巴巴197.3，跌8.5；香港交易所490蚊，跌1蚊；盈富基金27.74，跌8；小米集团25.4，跌3；中国平安71.65，跌3.25；康诺亚68蚊新上市；比亚迪股份219.8，跌5.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灿灿品牌、环能国际、中国投融资、Republic HC、中国服饰控股。五大跌幅包括 MS Concept、 国农金融投资、远大中国、捷冠控股、直通电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8，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6，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报1678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96美元，卖出1805.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2。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这个是一个普通香港家庭的故事，亦都是疫情下万千家庭的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18年后的今日都一定不会输的。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30，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每晚9:30，冬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我是何正光。由于疫情的关系，各位运动员的训练应该还辛苦过以往，所以我想点首李克勤的《红日》给香港运动员听，帮他们打打气。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各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咧，繼續係我鄧立志做主持啦。對面咧，老友記 Eric 啊，伍志聰 ，Hello， 大家好。 同埋我嘅編輯，應該係我嘅編輯，因為咧，我即係之前嗰兩本書咧，都由佢辛苦佢去幫手做成嘅。咁咧就是、三聯書店嘅編輯，咁咧就李旭琪 Yuki。 Hello， 大家好。 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就係、是、嗱，當然啊，書展嚟緊啦。咁即係舊年。兩次的 attempt 都冇咗書展，咁今年終於書展，希望嚇而家冇樣嘢發生啊！嚟緊呢個星期，咁咧將會咧14日就開始啦，係，咁所以開始咧，咁我哋今晚嘅話題咧講書展重開同埋牛兄牛弟。嗱點解牛兄牛弟咧？因為牛兄牛弟咧 ，Eric 咧個太太咧，阿醫生咧就即係當然係寫咗好多書啦，係三年幫你出咗，但係咧佢自己咧竟然哇佢都有興趣出書喎，太太出完書即係到佢出啦。咁佢飲食界巨子嚟噶嘛，所以咧同食有關係，咁啊同牛肉有關係。嗱咁樣先啦，我先講，即係就係咁講佢本書冇咁有興趣，你就講編輯冇咁有興趣，就講你點解幫佢出呢邊牛肉書？ 其實都唔係我由我發起嘅，咁即係講翻一個因緣就係、是、由我哋公司嘅副總編啦 ，Ann 啦，咁去發 李安，李安嚟講我哋加個節目噶啦嚇， 係啦，發掘 Eric 嘅，咁佢就交俾佢講點解有一件咁嘅事啦。 系啦，其实就啊，头先阿 William 话阿 Yuki 系你嘅编辑啦，而家咧就变咗系我哋嘅编辑啦，因为即系我有份嗰本书咧，都系阿 Yuki 做执行编辑嘅。 系 咁啊，点解会有呢本书咧？咁啊，都系要由阿 Anna 李安讲起啦。咁啊，因为你啦 ，William 系 即系其实你个源头都系因为你啊，系都系因为你啊，因为点解咧？就我太太已經出了五本書啦，咁然後佢出第一本書咧，都係因為你 介紹 俾阿三聯俾阿 Ann 李安，咁啊 當時我點解介紹你太太咧 ？Melody 俾即係李安出書咧，係因為阿、李安同我追咗我超過10年去出我本時裝嘅書，但我一路咧我係近鄉情怯咧，係唔敢靠即係唔敢靠近去寫我自己經歷過時裝嗰條路。咁除咗你太太之外，都有其他人我介紹咗俾 Andy 出書。咁anyway 啦，咁咧就因為咁就即係將即係每次佢嚟揾我，咁我就即係寫啲朋友俾佢啦，咁咯。咁就因為咁嘅開始啦。 咁跟住咧就阿 Melody 咧去第一次見阿 Andy 翻嚟之後咧，佢同我講，佢話。喂呀，佢講咗10分鐘就同我講本書就話 OK 啦，跟住佢同我講半個鐘頭講你啊，即係講我。 係點解佢會知道你會可以出呢本書咧？ 咁可能即係咁，我哋不嬲都飲飲食食啊，喺社交媒體裏面咧都會擺好多相啊，見到啊。咁然後 Ann 覺得好有趣喎、啊，即係點解？ 呢個朝去老牌。呢、這個茶廳，呢、這個茶室飲茶嘅人係邊個嚟嘅咧？ 係啦，咁點解呢個醫生 又唔係阿伯嚟嘅喎？ 係啦，但係呢個醫生點解會個先生係做飲食咁有趣啊？咁啊，然後係嗰陣時咁樣開始嘅，咁跟住就當年嚟我哋餐廳啦，食飯就覺得喂唔係喎，你哋點解個組合咁有趣？一個做中式牛肉嘅人，一個做凍肉，即係我哋叫做西式牛肉啦，我哋 Yuki 係嘛？去西式。牛肉嘅時候，點解你兩個人會有個咁嘅結合啦？點解會合作啦？咁、所以由嗰陣時5年前嘅啦，差唔多就同我哋講，喂唔係喎 ，Eric， 你哋其實咧，如果你哋咁樣出本書咧，就應該好有吸引力。但係當年咧就嚇，頭先都達志咁講啦嚇，諗下即係讀書又唔係叻，文筆又唔好話好啊，即係冇文筆嘅人點會敢出書咧？係咪？你邊個去負責咧？點樣去做呢樣嘢？咁啊一路遠佢遠佢遠佢到去到2019年，2019年嘅時候咧，咁啊因為阿 Melody 就一路出緊書噶嘛， 係二零一九年出到第五本啦。 係 咁啊，阿 N 又同阿 Melody 講：喂，唔係嘅，你即係問下佢啦，出啦，即係咁樣。咁去到嗰陣時咧，就二零一九年，因為呢、這個疫情嘅關係啦，大家都無所事事啦，叫做即係突然間人生好好冇目標嘅。係咁，然後覺得啊，咦，即係有時間啦。 係。 剩下來了，還有即我大佬啦、牛兄啦、Frankie 覺得都是時候呢，兩兄弟可以作為一個紀念，走到即今時今日的友情、的時候都覺得是一個紀念了，他又都覺得可以同意啦、所以就真的坐下開始談這件事、不過奈何啊 Yuki 你都明白了，因為之前找過一些他們三聯裏面的編輯幫手寫啦，但是就即人事的變動啦，就一路就又擺咗喺度， 由你口述佢哋寫 想係啦，但係都冇真正執行過嘅。咁到到咧後屘舊二零一九嘅時候就真係傾過一兩次，咁啊開始想做大綱啊出曬噶啦，咁但係咁嗰位編輯又要離開香港啦，咁所以又停咗喺度，又即係冇一件事。咁啊到到今年年頭啦嘅時候咧，阿李安咧同阿 Melody 開會嘅時候又提呢件事咯，咁就佢就話阿 Melody 翻嚟同我講，佢話阿 Ann 問你，其實佢都好想真係執行出到，同埋因為今年牛年啊嘛， 係 咁咧，跟住就話不過介唔介意俾阿 Eric 佢哋可唔可以自己揾一個朋友幫手寫咧？因為佢真係唔夠人手啦。咁跟住我同翻嚟反應，咦？原來可以咁樣揀啊！ 代寫 係啦，即係揀。咁我就第一時間咧就即刻俾信息俾好朋友啊譚偉健爸爸啦，即係一個資深嘅飲食記者。我就話喂，有件咁嘅事，係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佢夜晚即刻同我講，喂，都好有興趣喎，你俾啲多啲資料我。跟住佢第二朝一早就覆我，佢话好，我一齐玩。不过佢就问我啦，佢话喂，咁如果我写嘅话，咁作者系你写你定写我？我话梗系写你啦，点会写我啫？我话即系我话你系作者，我话我哋系人都知我同阿 Frankie 阿伟生冇可能有嗰个文笔嘅。咁我话但系因为你作为一个资深饮食记者，亦都大家识咗咁多年，成件事就我话梗系写明一定系你系作者啦，即系我哋唔需要隐瞒嘅。 冇错冇错。 咁所以佢就好啦，咁我就约阿李安，即刻就隔两日见面，坐低一个钟头内，大家就同意晒，然后就开始起行，系今年嘅2月24号。 系 啦 系啦，哇， 就系咁样， 都唔系好耐之前嘅事。 系啊， 吓嗱，事实上咧，好多时写书嘅嘢咧，真系唔到你即系去计较啊，我个文笔好唔好啊，定系点样先？仅有个方法，如果你想造成嘅话，一定会出现嘅。其实我自己讲心句啦，我都大大话话出书都十几本噶啦，都已经虽然系冇乜作为嘅，咁但系都写咗好多年嘢啦。但我第一即系我第一次开始写稿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嘅，因为当时系。明報周刊啦，同埋信報啦，咁一齊佢哋就約我寫稿啦。咁就明周靜係講到明，唔緊要㗎，你中文麻麻地唔緊要，文字唔緊要，你講，我哋揾個編輯嚟幫你寫，咁啊，咁啊當時咧佢哋就揾咗阿鐘玲玲幫我寫。咁、然後信報嗰邊咧，咁亦都阿陳嗰陣時係陳耀雄，in charge。咁陳耀雄就話：你寫啦，我幫你執。咁然後佢寫完之後咧，佢點樣幫我執咧？他拎住我篇稿咧，系剪啊，即系打咗个剪，剪咗之后咧系砌啦。其实你可以咁样嘅，即系佢帮我调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做嘅。你可以呢啲可以唔好要啊，定点啊咁讲，咁样教我咯。咁就明州就净简单啲，有人帮你写算啦。咁啊，咁咧但系咧写咗一嗰个系写圣罗兰，圣罗兰第一次去中国做，喺北京做佢嗰个20定25周年，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嘅即系一个回顾展啊，得佢。巴黎之後咧就 New York 即係佢揀去北京，咁我就係咁亦都即係有朋友即係邀請我去睇啦，咁所以佢翻嚟咧，咁我啱啱識明州阿波叔嗰陣時嘅總編輯，咁佢哋好 eager 想知道即係多啲有關聖羅蘭啊同埋 exhibition 啊啲嘢咁，咁後屘寫咗兩篇之後咧，即係阿鐘玲玲幫我寫咗兩篇之後咧，我發覺佢嘅文字太好啦，佢同我相對同我第一佢好女性啦，佢不足好女性啦。第二佢文筆太好啦，我唔係咁，我冇可能咁嘅文筆就好假。如果放咗個名落去，咁所以我同我 boss 講可以俾我試一下。第三篇開始我自己寫， 自己嚟。 咁咧就即係自然啦，即係我開始嘅時候我係好慘嘅，即係我又 一半英文，然後一半中文，然後翻譯，咁然後就托住本即係牛津中英對照字典，即係我知道呢個字係咁，我知道呢個中文字係咁，但我真係唔識寫，查英文查翻出嚟，咁哇，我都好毅力嘅，最初幾年係咁樣寫出嚟嘅，咁咧信報啊，咁咧陳耀雄一路幫我啦，嗱你咁樣改嘅，咁收尾就我諗佢兩年之後我出我第一本書。 哦，好快啫，咁 都快嘅，因为其实有第二啲出版社即系approach我嘅，咁我同阿波叔讲，我话即系用明州嗰啲稿，佢话使乜第二个出版社啊？我哋明昌噶嘛，又 系咯， 系啦，咁啊就咁 ，ever since 咧，明昌帮我出咗好几本书嘅，因为我喺明州都写咗好几年，因为之后就系咁样，就咁样嚟咯。咁嚟咧，你又点样发掘啲作者咧？Yuki， 其實都好多唔同方面嘅，咁有啲係 多唔多係佢哋 approach 你哋？ 有咯，係啊，有啲係自薦啦，咁有啲我哋就住一啲題目啦，想做嘅就揾一啲適合嘅作者啦，咁有啲就係我哋諗咗個題目之後，可能就係唔係一個人嘅，可能要揾唔同嘅人去一齊組成一本書，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去揾作者咯，咁我哋都係睇下題材同埋個內容本身係咪適合咯。 嗯，係，但係。會唔會即係佢哋自薦啲困難啲咧？會唔會多唔多咁嘅情況咧？會唔會覺得？ 都又唔係困難，係啊。通常佢哋都好聰明嘅，而家佢哋會 send 去我哋公司嗰啲總機嗰度，即係一啲general 啲嘅 email 啦。跟住就話自己想出書嘅內容係點樣，然之後 就好多人都見到噶啦。咁樣呢個 email 就會 編輯部咯， 係 係啦。咁編輯部佢都會篩選係掟去咩 department 嘅咁樣咯。即係可能有幾條 line 咁樣就係啦，咁樣去做。咁我哋都會睇個內容啦。如果係覺得適合，都會聯絡翻嗰個人嘅，係啦。 或者你嗰啲瀏覽，即係啲報紙啊、刊物啊，咁睇有咩作者你哋唔識嘅，或者佢識嘅咁。哦，原來呢啲文章都啱你哋出稿出書喎，咁咯。 係啦，就會主動去聯絡佢哋咯。 嗯， 係啊，係啊。 嗯， 艱唔艱辛咧？呢個工作。 艱唔艱辛？唔艱辛，其實都幾有趣嘅。因為其實即係編輯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就係要八卦咯，即係你要好即係對咩有興趣，咩都要有興趣啦。咁去發掘一啲嘢啦，咁周圍睇嘢啦，咁你個觸覺咯，其實都係講咁。所以我又成日覺得係嘅，即係唔同出版社有唔同嘅編輯啦。咁佢哋揾嘅題材都會好唔同，就因為係個編輯本身佢嘅眼光或者佢嘅興趣係喺啲咩地方嗰度咯。 嗯， 係啊。 嗱 ，Eric 啦，出第一本書嘅心情係點咧？雖然唔係你自己嘅文字，但係你策劃你嘅 story 嚟噶嘛，係完全。 去到呢一刻就好平靜噶啦。 嗯， 係啦，因為最緊張嗰個上個星期即係趕啊、校對啊嚇，因為個過程其實好幾個月嚟咧都其實真係好辛苦下嘅，因為咧我哋本書要做嘅嘢咧除咗揾作者啦，唔係齋寫啦，咁要攝影啦。 系， 跟住我哋揾咗九个厨，我揾咗九个厨师朋友啦，帮手总共喺本书里边见到有38个菜式， 哇， 冇菜谱噶吓，唔系 recipe 嚟嘅， 系 完全唔写菜谱， 菜谱嘅故事。 我哋纯粹咧就系话，因为我哋本书系讲牛肉，咁我哋咧就系想，其实个概念就系想我哋尽量用唔同嘅牛肉部位，利用一个菜。去表現到俾大家睇，究竟嗰部分牛肉可以做咗咩菜式？所以咧，啲廚師朋友咧，其實都即係都鬧鬼我噶。哇！你有冇咁辛苦啊？搞咁多嘢要我，因為揾咗俾佢話俾我聽，喂，唔可以重複，你唔可以用一嚿肉做 A、B、C 嘅，唔得。做呢個菜式用邊個牛肉？用呢個菜式用邊個牛肉？其實討論咗好多，有其實成個我自己寫出嚟咧，其實有超過60种菜式嘅。咁本書裏面咧就揀咗38个，咁 精選噶啦。 可以咁講啦，因為我哋 九個名廚啊， 九個名廚， 你叫得嘅廚師即係我，即係我都唔使問噶，我知道係名廚。 哦，係有好多，即係好多都係你個老友啦。 請得到嘅真 係好多都係你個老友啦，因為即係我哋都每一次都搞好耐。我哋由基本上由幾日前送咗原材料俾佢，定好咗嗰日由2:00几一路搞到夜晚9:00几10:00，全日不停。因為牛肉咧唔同其他菜式啊，因為你一煮咗就新鮮要做噶啦， 係 咁同埋整完之後要食， 係 即係如果你會浪費，因為我哋好多係用嗰啲新鮮嘅牛肉，用本地嘅牛肉去做呢樣嘢。明明一個西餐用嘅。應該用即係外國嘅牛肉嘅，我哋特登揾咗本地嘅食材，就係本地嘅牛肉俾 佢哋叫佢哋做。咁佢哋個個都係哇，我要試咗啲嘢先，試咗啲嘢先，哇！咁所以咧就個過程係好精彩嘅，因為 Yuki 咧佢跟得好貼嘅呢位編輯咧，我哋每一次喺度啦，因為我哋話講做呢本書嘅時候咧，嗰時設計又未有咩都未諗咧，係純粹一路寫一路做，究竟有咩事發生，佢哋先至再諗成個方向，所以一路一路咧，本書個封面嘅設計咧係到印之前嘅一個禮拜先至開始出現啊，即係唔係設計好先嘅。呢、這個很有趣 嘅，係咁嘅，其實每次都係咁啊。但係咧，就一定要出書咧。其實咧，有時有啲即係一本成功嘅書咧，你真係要你 respect 你成個 team 嘅其他人，係、 嗯、 啦。因為有時即係其實寫作咧同美術啊各方面嘅嘢咧，嘅人咧都有共通嘅點咧，就係、是、因為創意嘅人咧都有執著嚇、嗯，有執著你會執咧，或者係即係主觀啦、啊、，anyway， 咁咧即係佢認定嗰樣嘢嘅話，你叫佢改，佢改唔到嘅。咁咧，我即係好似我自己出我舊年嗰兩本書，因為嗰個真係好深刻啦，因為我自己時裝條即係經過嘅歷程嘅書咧。咁我最初我心目中係有一啲概念嘅封面啲概念嗰啲、但係 ever 咧，即係當個 designer 係即係提出佢個方案嘅時候，睇哇又靚喎咁樣，我即刻就會放低我自己嘅嘢。咁啊，呢個第一本書啦。咁啊，就佢拎咗設計獎啊，呢、這個第一本書係呢度歷程。咁啊，第二本書咧就 fallback 啦，用咗呢個文名啦。咁啊，但係最初即係我都係想一邊係紅，一邊係黑白嘅。咁啊，但係即係我自己心目中咧，就是、最中心嘅兩個 model 影嘅相咧，係唔夠另外兩個 model。即係都係黑白同埋紅色嘅三個對照咧，係咁強烈，咁我都會放低。我同 Yuki 都係傾過呢樣嘢，因為咧我心目中啊，因為呢兩個同我合作得最多，咁、咧，所以咧我係好想將佢兩個喺我本書嘅封面同封底。咁、咧，但係無奈咧，有更加好嘅選擇，咁、咧就要毅然你放低，即係你最初你好想嗰樣嘢，就去用呢、這個即係。次選，但係更加好嘅選擇咯。好，嗱，我哋嚟只歌先，翻嚟新聞之後咧，再傾過呢個書展重開與牛兄牛弟，合翻呢個最近嘅情緒啊，大家好多香港人嘅情緒啊，許冠傑嘅《鐵塔凌雲》。 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是何方何模样？ 发言人话，美国嘅卑劣行径只系会损害中国同美国之间，以至系香港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同共同利益，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干预中国同埋香港特区嘅内部事务。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大围柏澳庄其中两座楼宇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已经就有没有违反建筑物条例展开调查，并已经要求负责有关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和注册一般建筑承办商提交详细报告。测量师谢志坚形容事件罕见，估计可能是工程监管出现问题。资深结构工程师黄泽欣认为，事件不涉及偷工减料，估计可能有人误解图积落石屎的时候出错。律师谢天良提醒买家应该小心考虑发展商提出的补偿方案，以免日后无法追讨赔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7点，跌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8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4，人民币6.49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51美元，卖出1,800.6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好，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关仲贤，我想点 Rubber Band 的未来见。我哋节目讲嘅虽然都系认真嘅中国新闻，但我都会希望用轻松嘅方法同听众一齐更加了解中国。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嘅点唱。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印度疫情令人感到悲痛，总理莫迪成为抗疫不力嘅罪魁祸首，受千夫所指。估唔到巴西比印度更不堪。早已攀上全球第二大染疫死亡国，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同莫迪一样遭人民指控为杀人犯。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博尔索纳罗仍一切以政治先行，例如当圣保罗市市长多里亚表示要加紧防疫，博尔索纳罗即搬出宪法第5条，高呼保卫人民的个人权利，以此来反对多利亚这位潜在的大选竞争对手。面对这样的一位右翼民粹总统，巴西民心思变，令到前任巴西左翼总统卢拉强势回归，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和博尔索纳罗对决。作为南美洲第一大国巴西，这几年政治局势十分之戏剧化，而这个戏剧元素就充分体现在卢拉身上。他出身工会，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带领巴西创造经济奇迹， 卸任之后因为受贿案缠身，未能参与上届大选，而他的继任人罗塞夫一样身陷受贿丑闻而遭弹劾，令到劳拉所创立的工人党支持率下降，右翼民粹借机抬头。2021年3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宣判劳拉受贿案作废，劳拉即刻宣布参与明年的大选。就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提早拉开巴西左右阵营两极化的争斗，政局怎样发展就要拭目以待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拭目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拭目下，拭目下，知识。 哇！眼前一亮，我细问，全套沙滩装咁嘅？ 系啊，我哋一家大细去海滩玩水啊！ 但系乜你带咁少嘢嘅？ 梗系带得越少越好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游乐场协会嘅代表，讲下玩水上活动要注意啲乜嘢，先至玩得开心又放心。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讨论下废纸回收同拾荒者嘅关系，点样可以达至 win-win 双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系我邓达志喺呢度咧，同对面嘅 Eric 伍志聪同埋咧 Yuki 啊李玉琪咧一齐讲呢个书展重开与牛兄牛弟。头先我哋讲到好多牛肉嘅故事啦，咁啊而家翻到嚟书展啊，真系 Yuki 系 啦，今年点咧心情？旧年经过两次我哋失望而回之后， 好兴奋啊！其实因为上年真系都即系疫情啦，都谂住可能开可能唔开啦，咁但系都冲嗰啲书出嚟嘅，咁但系就即系结果七月又开唔成啦，12月之后又开唔成啦，咁但系今年其实大家都好期待咯，因为都即系隔咗一年啦，咁都希望可以透过书展同啲读者接触啊，搞啲讲座啊，咁同埋真系可以推到一啲好嘅书俾大家咯。 你某个程度上面唔系净系书啊，因为书展喺香港而家嚟讲咧，即系 TDC 旗下做嘅好多嘅活动，书展系最重要嘅一个，最巴闭嗰一个啦。无论点样讲，即系喺某个程度上面咧，除咗书之外咧，即系你带动咗成个社会一个气氛啊，吓大家都关注 ，media 又关注啦，一般人又关注啦，要扑书啊，扑唔同种类嘅嘢啦，总之即系好多人对呢个书展嘅期望就好高嘅。喺某个程度上面咧，令我谂翻，同样都系 TDC， 同样都系会展主持。我曾经喺80年代、90年代经历过嘅时装节啊，当年咧香港时装节咧系贸易发展局 TDC 嘅王牌。是当年是他的重头戏，即是我是经历过即是他最好的年代，即是我是看着会展起的，我还记得呢，他会展起的时候呢，是即是起完了将会即是会用之前呢， 是他们以前 TDC 有本书的 Apparel， 就是时装的贸易的书来的，即是 trading 的，咁有时装，即是 trading 多啲啦，即是寄俾全世界的地方人睇啦，俾佢知道香港能够即是那个时装或者服裝嘅製作啊嗰啲嘢，咁亦都係佢揀咗10個 designer 嘅作品，就喺翻個 site， 即係其實未起好嘅，喺個 site 嗰度影我哋嘅作品嘅相。咁我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喺嗰本書10個 designer。咁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好 green 嘅，幾年就入行嗰陣時，但係係睇住佢起咯，睇住佢做成咗會展啊，做 fashion show 啦，我哋啲 fashion show 喺佢度做啊咁咧。我哋經歷過好多好輝煌嘅時間咯。咁曾幾何時，大家都好關注啦。啲 media 一賣嘅時候咧，做完個 fashion show 啊，咁啦，即係做完個時裝節咧，係 media 係每日跟進，好似喺巴黎，好似喺米蘭咁啊，每日都有 media 跟進，即係你做緊邊個 designer 做緊咩工作啊，咁即係喺度 compare 嘅。咁佢最嬲尾咧，最 最即係佢哋最嬲尾嗰個 finale 咧，個 finale 咧就係 Young Designers 比賽啊，咁即係有咩新星嘅出現啊，即係一件盛事咯。而家調翻轉頭咧，時裝節有冇我都唔知道嚇，即係已經即係可有可無啦。即係嗰陣時，即係其實當年即係最興旺嘅時候咧，已經其實好多製作已經北上咗噶啦。即係但係都冇影響到嗰件事，但係慢慢唔知點解就我哋就和咗咁咯。而家即係。當然香港仲有好多 young designers， 即係下一個下兩代嘅 designers， 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呢個時裝節就係咁，即係淡出咗啦，即係慢慢飛歐咗嘅感覺咯。即係我相信佢存在嘅，但係就好似飛歐咗咁啦。 即係冇之前咁 係啦。咁所以輸錢某個程度上面咧，即係我就覺得自己好好運啊。即係我一定要同即係你講同我都要講下咧。即係我經歷過時裝節，香港時裝最興旺，即係最勁嗰。廿年，又取而代之到書展出現嘅時候咧，竟然我係有書參與，即係又係，即係我係喺度啊，仲喺度咧。 每年參與添啊，你仲要 幾乎啊？之前即係同樣係即係聯合出版社旗下嘅唔同嘅部門咧一路出啦。咁仲有而家可以講噶，可以而家 可以 係啦，因為下個星期咧開幕嘅時候咧，咁咧就佢有個。這個 出版 的雙年獎的但是我從來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有這個獎所以我也都沒有任何的期望之前有其他不同的機構辦過一些最佳書獎啊之類的我都拿過幾次的但是從來都覺得真的即係個心情好似阻咗人哋添我，即係揦咗人哋個位置。但今次咧，因為咧呢個出版界嘅雙年獎咧，咁竟然我喺依路歷程係拎咗獎，我要領獎嘅。係 出版獎。 咁即係對我嚟講，你個 it's something 點樣 something 咧？因為我由時裝一路做緊時裝，到而家都係我都做緊時裝，一路轉緊做啲其他嘅嘢。但係咧係喺寫作咧係無端白事一路寫出嚟咧，竟然係能夠即係。就算我是即係冇一個前置的心情去拎呢個獎啦，咁但係知道之後我都覺得是一種興奮嚟嘅，喺某個程度上邊、啊，即係我仲係喺呢個會議展覽中心活動緊， 係 咁樣唔同嘅身份 咧，仲有職位喺度， 係啊，仲有個身份喺度咁樣。 身份 好啦，咁你即係書展咧，你出嚟做編輯咁耐啦，你經歷過幾多個書展啊？係 經歷過幾多個書展啊？都应该是有九个，九个是啊， 即系唔计旧年，即系其实十年啦个时间，九即系将会九个，定系将会第十个而家？ 将会第十个， 第十个即系十一年啦，即系你经历过即系书展， 唔系我计埋上年， 系啊， 系计埋上年， 咪上年冇咗啦嘛，咪十一年咯，所以第十个书展就十一年咯。 哦，我明啦。咁即系九个书展十年。 啊 ，OK， 九个书展十年。 咁咧，但系你每一次即系最初嗰时系咪好兴奋噶？作为一个编辑，书展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好兴奋嘅事情咧？ 反而唔系。我觉得 即系辛苦最辛苦嘅时候系。 唔系，因为我觉得最兴奋嘅时候系讲真系见到个书出版，即系由你喺一张张纸喺度睇到佢真係成書嗰陣時，嗰個感覺係興奮啲嘅。但係書展嚟計，其實都係即係你開心咯，有咁多活動發生，見到咁多人去好中意書去睇書，但係未去到真係做一本書個滿足感嗰個興奮嘅感覺咯。係啊，所以有唔同嘅。咁但係其實即係經歷咗上年都冇咗書展啦。咁但係我而家懷住心情係好期待嘅。咁同埋有些人講啦，今年會不會是少人咗呢？其實是我哋即係目測咧，係唔會咯。我身邊很多朋友咧，都係諗住入去書展啦，聽講咗啦，去有啲咩書已經睇咗個簡介，覺得想買啦。即係大家都係好熱切去期待緊呢件事。 但貿發局都會即係先做咗一啲即係距離啊，即係呢、這個。個疫情的距離嗰啲嘢做好咗先噶啦，佢都會 係 咪？ 對於我哋就係咯，因為書商佢真係要做咗測試，其實我哋做咗噶啦。收到個陰性報告，然之後先至可以有工作證，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係即都係佢哋個準備都係做得好。 我打咗兩針噶啦，所以可以喺度喺度進出喺入邊。 係啊，即係佢哋都好小心，咁同埋即係安排食飯嗰啲各樣啦，都係即係有一個同過往唔同嘅一個處理咁，所以其實係大家都即係為咗呢件事去做一個好好嘅準備咯。 咁你嘅攤位有冇特別大啲咧？今年因為舊年冇開， 冇同往年一樣。 但都很大的了，其實你們都已經是其中最大的一間來的。 是啊，咁冇特別喺個 size 上面有唔同咯，咁但係喺個準備方面，即係無論係即係安全衞生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做宣傳推廣啊各樣，其實今年都係即係因為上年停咗啦，咁今年真係做得足咗，同埋做多好多嘢咯。 係 啊， 咁今年整體淨係三年啦，即係出幾多本書啊？你哋要 三十幾本， 你自己負責咧？ 我哋條 team 就大概廿七本。 哇！三十幾本，廿七本咁， 係我哋條 team 係廿七本。 嗱，我知道咧，阿李安咧，淨係我尋日係即係好快啦，因為我 Happen 條 喺北角嗰邊啦，咁啊同佢，因為好耐冇見佢，飲咗杯咖啡啦，佢先話俾我聽，其實我住喺出版社旁邊間酒店三個星期啦，我連衫都冇，冇得換啊，頭髮冇得剪啊，一定要翻去換衫。 因為佢更加犀利嘅，佢唔係淨係做書，佢咁佢即係佢另外有啲嘢負責，佢都即係繼續進行中，佢真係冇停，所以即係兩邊咁去加埋就即係更加辛苦咯。 即係佢負責即係其他出版社嘅嘢，然後 at the same time 咧，亦都有即係佢有一扎書係佢即係由佢親自去監製嘅。咁所以佢兩邊嘢都要做啦，都要 係啦， 所以特別辛苦咯。 係啊， 即係我都經歷過啦。我唔知 Eric 有冇試過啦。今次，但我舊年咧同阿同 Yuki 做我本書嘅時候咧，我咧 Yuki 啦，同埋designer 啦，我哋試過嗱好多晚係兩三點啦，但有一晚係直情係 overnight， 係啦，淨 overnight， 直第二朝即係我係天光。天光曬啊！我先離開北角出版社咧，就 call 的士直飛翻去我元朗屋企、 嗯。我就冇，我哋好好彩，因為都講過啦，本書我哋有個作者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可能我最夜同阿 Yuki 溝通，可能溝通到十點零啊，咁咧，咁佢就喺度做緊嘅，咁但係我咧就可以準備瞓覺啦，即係所以佢哋辛苦好多嘅。因為文字上就唔使我哋自己負責啦，我哋最主要睇翻究竟有冇錯啊，即係仲要資料上啫。因為咧我哋位作者啊譚偉健爸爸咧，佢本身即係對飲食好熟悉，佢同我哋都好熟悉，所以佢好明白我哋想講嘅嘢，想講嘅方向。咁佢變咗佢文字表達咧，佢係好快表達得好好，同埋寫得好快。 嗱， 即係所以好好好彩啊！ 呢一點咧，呢一點咧就同我自己好大分別啦。第一。因為佢嘅文字好，即係佢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文字嘅人啦。咁你已經擔心嘅好少，你落嚟，即係我咧就真係講心句啦。我寫咗稿咁多年啦，咁我都出過咁多書啦。但其實我係唔穩定嘅，即係我係當我寫完，其實我出咗報紙，有啲出咗報紙就再即係要拎翻落嚟放落我本書度，有啲係就為咗本書嚟寫咁夾埋一齊啦。咁即係我自己睇都唔順眼嘅。即係我自己寫完出過報紙嘅啦，已經。但我再睇翻，我都唔順眼。所以當佢哋打咗稿俾我再睇嘅時候，我執得好緊要。 係 執得好緊要咁啊 ！Yuki 佢哋又幫我執啊， 呢個應該係最辛苦。 最辛苦啊！因為你睇翻又，我呢個字唔應該咁樣用啊，即係我另外一個字啊，個句子唔啱或者唔順。即係你再三睇嘅時候咧，你當時你寫喺報紙寫稿趕住交稿時，你唔覺嘅。而家你睇翻咧就暈啦，即係哇！點解咁多問題咧？咁多即係其實就係因為嗰、那個你讀落去咧，嗰、那個音唔順咧，你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我哋就即係所以我話我哋好彩有個作者啦。咁跟住其實同阿 Yuki 其中最自己最辛苦嗰 part 咧，就係反而講牛肉部位嗰一部分，因為即係你都知道我自己由細到大喺個行業長大啦。 你聞住牛肉大嘅， 咁然後 我同 Eric 熟咧，其實咧係因為 食嘢， 因為係講食嘢之外咧，係因為好 impressive 因為我哋同一間大學嘅喺加拿大，係啦，咁我哋學校我哋好出名咧，係即係嗰啲獸醫啊， 農業啊， 農業啊，同埋咧 hotel and food management。 係 啦，咁咧，所以咧，但係佢咧嗰陣時咧，因為佢屋企嘅事業嘅關係咧，佢原來佢每年嘅暑假都去巴西啊，去啲牛場好偏遠嘅地方睇啲牛啊啲嘢咁啦，就呢樣嘢吸引咗我咧，就即係取咗我一個另外一個電台嘅節目，就講旅行嘅嘢，咁就咁樣我哋開始咁樣認識嘅，係因為 嚇， 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係好 impressive， 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呢本牛肉書咧唔出咧，唔係佢出咧。 是一個大浪費，對香港人嚟講個浪費。 同意，同意。啊、 即係尤其對香港嘅讀者或者香港人對飲食有興趣、牛肉有興趣嘅人咧，係一定要睇呢本書咯。 我可以講啊，點知點解阿 N 揾我做呢本書嘅編輯？因為我本身係好中意食牛咯。 哦， 係。如果打邊爐咧冇牛咧，我覺得係唔係打邊爐咯？ 係、啊、咯，唔係打邊爐，雜嘢啫。 所以係，我覺得我都做得很 開心。但係好出奇，真係嘅，其實真係。即係你豬肉啊，咁即係你海鮮，我都用食好多海鮮，我覺得海鮮係好重要嘅，就打邊爐。但係打邊爐咧，如果係冇咗牛肉，真係唔掂噶。或者好似我哋好多時候，我去汕頭潮州，我食牛肉火鍋咁咧，係全牛肉，三十幾種唔同嘅牛肉火鍋。 可以全牛肉，唔要菜都得㗎。 係啦，即係嗰個咧係。即係好 amazing 嘅，你唔覺得有缺嘅、嗯？但如果你話你唔可能豬肉嘅，你唔可以全豬肉啊，全豬肉嘅嘢你唔可以嘅，或者全雞又唔可以嘅，即係牛肉你可以。 即刻唔同曬， 冇錯、啊、所以呢個係好即係好掂咯，即係 Anna 即係揾到你去跟呢本書。 係啊，同埋揾到佢最緊要揾到呢、這個。 唔係你跟嘅時候你好 passionate 嘅成件事。 係啊，我好中意。 Yuki 同我食飯嘅時候係未講出書㗎。 嗯， 嗰時你喺即係同我哋喺牛三館度食飯嘅時候食，即係唔同嘅牛肉啦，都係食到個菜式啦。咁我哋佢嗰時覺得哇唔係喎，咁跟住同埋知道背後當時我哋開呢間餐廳嘅古仔啊，我同阿 Frankie 佢哋都覺得喂唔係喎，即係你哋講下好喎，真係認真啲去講。咁所以當我哋做中間就係、是、話、哇我哋要講翻曬啲牛肉部位嘅時候咧，即係喺個行業長大咧就係、是、可能好似你咁啊，大致自己睇翻嘅時候唔得。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即系又要再睇下究竟我会唔会有出错？ 系， 嗯， 系啦，哇！所以咧，直情我自己好似由头温过晒好多书咁啊，即系改咗好多次，因为一定要同一啲我同业嘅友好啦， 系 真系叫人哋帮我再望，即系唔可以就系靠晒自己。 系啦，因为有时你以因为你认定咗嗰样嘢咁先去学分啊嘛。但原來咧，有啲係真係錯漏嘅，即係其他人幫你一睇嘅時候，唔係呢度要斟酌一下呢個 point，、 啊、 可能有問題。 因為咧，即係講到牛肉出呢本書嘅時候咧，嗱、啊、食咧就冇乜所謂，食嘢上咧好唔好食啊，點樣咧味道好主觀。但係呢啲部位咧係唔錯得 嘅。好嗱，我哋陣間咧下一節翻嚟同你講點樣唔錯得牛肉嘅部位嚇、啊。先嚟跟住只歌，陳慧嫻嘅《夜機》。嗯 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大围柏傲庄其中两座楼宇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已经就有没有违反建筑物条例展开调查，并且已经要求负责有关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同埋注册一般建筑承建商提交详细报告。测量师谢志坚形容事件罕见，估计可能是工程监管出现问题。资深结构工程师王泽恩认为事件不涉及偷工减料，估计又可能有人误解图纸落石屎的时候出错。律师谢天良提醒，买家应该小心考虑发展商提出的补偿方案，以免日后无法追讨赔偿。继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海关关长邓义海承认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被定额罚款之后，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晚上发表声明，确认曾经出席同一晚宴，同样被发定额罚款通知书，三人都表示已经缴交罚款。欧志光话：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审慎，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早前有报道指，欧家宏同邓以海三月初在湾仔一个会所聚餐的时候，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又话饭局中有人涉及一宗强奸案被捕。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今年三月三号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在三月二号晚在住所入面被强奸。警方经调查后拘捕一名男子，落案起诉一项企图强奸罪。而在调查期间，警方发现有人在3月2号晚在湾仔一间餐饮业务处所聚餐，违反限聚令，所以向9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检控处所负责人。特区政府谴责美国白宫延长所谓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批评美方继续公然干预中国内政。政府发言人指，过去超过一年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执行香港国安法的行动，美国完全不可理喻，并多次发表无视法治、令人愤慨的言论，指美方的举动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按他的总统在去年七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而针对中国和香港特区采取的单方面措施，包括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实属野蛮行径，反映美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发言人指，美国的卑劣行径只会损害中国和美国之间，以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共同利益，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干预中国和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日本东京奥运会在东京都以及邻近的神奈川千叶奇玉院的场馆举行的赛事，将会采用没有观众的空场方式作赛。至于在福岛、宫城和静冈县场馆举行的赛事，就容许最多一万名观众入场。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等五方代表召开会议，决定由于东京都将会实施紧急事态宣言，放弃让观众参与，以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东奥将会在有限度形式下举行，形容令人遗憾，向已经购买门票的人致歉。财经消息，

这个是社会未脱离男性主导的情况下面，由于对女性感情生活的无限放大而导致她的自学成就的低谷。事实上，很可能波娃才是促使沙特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海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不是半个钟头，二十分钟的广东广西。好了，我们今晚呢继续呢是延续着我们今晚的话题，书展重开要牛兄牛弟啊，就和吴志聪、李玉琪、Yuki、Eric 一起再讲我们的书展情。书展情都是有些情意结的书展其实。好了， Eric 你有没有、会即是讲座、啊、今次 我没有讲座啊， 我会有签名会而已。 哦，即系喺摊位度， 系啊，喺三联嘅摊位度咧，我会有一个诶，同埋阿 Frankie 一齐啦，同埋作者爸爸，我哋三个都会一齐喺嗰度有个签名会啦，咁样。 O K， 系啦，咁啊，第一次啦，因为我之前嘅书展咧，通常都系陪咩 陪你太太， 系啦，即系我系负责帮手影相啊，维持秩序嗰个啦。 好似我未试过有签名，即系咁样嘅签名会，因为之前你帮我系做嗰啲。 讲座， 讲座，因为之前我是做讲座、嗯，所以咧变咗我系冇签名会的。 哦，系啊，咁啊，之前就阿 Melody 对上一次有书展嘅时候，咁佢都佢有个 section 嘅分享同埋签名会啦，吓、 嗯， 咁啊，咁今次我哋有即系自己有一次，咁呢个感觉系几兴奋噶， 系， 即系件事好似哇。好似今次即系有份啊咁样，系所以嗰、那个呢样嘢系期待嘅，呢、這个自己好期待。咁同埋暂时本书都仲系印紧啦，即系虽然睇过晒成本个情况，但系咧暂时都仲未见到本真身嘅时候咧，呢、這个都系有个期待嘅。 O K， 系啦，咁啊，同埋当然呢本书有好多好多朋友已经即系，因为我由二月开始咧、就已经一路喺我嘅。即係社交媒體有預告做一個 project，、 嗯、 做到咧定好咗書名先話俾人聽呢本書名係咩嘢啦。咁然後就再慢慢放多啲相嘅時候咧、嗯，就好多朋友已經好期待嚇，好、啊、多人已經話要啊點樣可以誒儲到我同郭紅兩個人一齊嘅簽名咧咁樣。 邊日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 7月16日星期五， 全日啊？ 五點。至五點半， 黃昏，我一定要簽啲時間嚟先。 歡迎 。係啊，係啦。但係咧，我就因為係反而咧，因為今次即係我本即係我兩本書變咗係舊書，舊年出啦，咁、嗯、所以今年就唔可以佔用即係書展嘅即係個位置去做呢個分享會啊，出嚟啲咁嘢啦。咁咧，但係咧，我都會幫手幫阿 William 司徒咧，咁司徒偉容。 我見到啊，四季食材啊嘛。 係啦，咁佢本書嘅即係14日嘅黃昏。嗯 系 夜晚定黄昏，我唔记得咗添。 黄昏。 黄昏咧就就有个分享会啦，咁、嗯、我就帮佢做嘉宾，同佢做对谈嘅。 嗯。 咁啊，嗰日我都要全日喺嗰度噶啦，因为即系好开心，好似以前时装节咁咯。 系啊。 时装节咁样咁，就算嗰日唔系我嘅 fashion show， 因为开幕我会喺度。 嗯。 又跟住可能有啲同自己同行嘅 show， 咁我想睇嘅咧，咁我又会留低喺度睇。基本上咧，日咧即系嗰几日喺度。我都试过有几次，因为自己有 show 嗰几次啦。我淨喺對面嘅酒店，淨 book 酒店房嘅住，係住幾日喺度就唔使走啊！淨係住 喺度， 因為好多朋友好多啲外國嘅 media 啊、內地嘅 media 或者朋友同行咧，都會到嗰段時間會喺香港啦。咁同佢哋好多約會啊，就算唔夠時間食飯飲杯咖啡咁咧，即係都磨翻屋企啦，就剩喺度住埋咧，就可以見多啲人咯。咁今次咧，某個程度上面咧，起碼14日開幕嘅咧，我都會哇好開心，因為。 朝頭早咁啊開幕啦，咁我去即係要個領獎啦，領獎完之後，咁我諗我自己就會去掃啦，去睇、即係睇書展其他人嘅書啊，睇、一輪咧，仲去到黃昏咧，咁、就可以即係上台同阿司徒一齊做分享咁啊，即係都係一個另外一種形式嘅。在呢個會議展覽中心嗰度咧，喺度遊蕩，係啦，同埋咧就同各類嘅朋友打招呼。即係以前即係時裝節係好犀利嘅，即係香港時裝節係勁曬噶啦，即係外國嘅、內地嘅，同埋即係東南亞嘅咁，好多人喺度。 我諗即係頭先你講過一開始嘅時候，因為已經舊年取消咗， 所以今年大家仲更加期望咯，更加期待。 大家即係混咗一年啦，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你見翻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去打招呼啊。 先嗰輪嘅 Abbasso 咧，即係諗唔到 Abbasso 開翻。咁咧雖然係細，即係因為佢一定要有即係個 social distance 一定要分開啦。咁咧同埋即係個即係唔同以前拎飛啊咁拎卡入去，咁咧就困難啲嘅，即係又要申請好多嘢搞嘅。咁咧但係都即係去咗，都係已經開心嘅。大家啲朋友見到即係好似哇！即係好似發育餘生啊！我哋又見翻喺度，即係呢個經歷過舊年咁樣冇，即係冇咗，咁我哋仲可以再喺度見翻咧。咁即係經歷過，其實 Abbasso 係再早少少啦，大家即係戰戰兢兢咁去啦。咁今次即係到書展啦，咁當然大家都要好小心啦。但似乎咧就即係冇 Abbasso， 即係嗰陣時係年初， 嗰陣時係反覆好多， 係啦，仲係反覆緊，好驚佢嘅， 比較穩定， 因為。之前咧係稍微有一啲啲 case 一跳啦，突然之間就變咗一波問題啦。咁咧就即係 touch wood 啦，即係近呢幾次咧就好彩係撳得翻，即係每一次有啲嘢上都撳得翻，即係都即係好即係講心句啦，政府都唔容易做，其實即係過去呢半年都好辛苦咯。咁希望即係書展咧，因為咁多人啊，咁多成件事咁多嘢發生嘅時候咧。咁希望我哋平安度過咯，都 可以希望即係控制到，唔好，因為如果唔係，大家嘅下半年咧又會過得好慘噶啦，係啊，即係大家辛苦咗好耐噶啦， 要小心啲。 嗱，我過完呢個書展咧，我同阿 Yuki 又要開始工作啦，我哋。同阿 Anne 要開始我另外兩本書， 係啊，接住緊接住， 係啊，即係而家咧，我係即係諗，即係咪我最初食慢慢諗兩本，心諗唔好咁樣諗，係應該係用一本書嘅精神去諗佢，因為我其實係最初個原就講，即係我去過嘅地方啊，路經嘅嘢咧，咁即係咁樣。太過似旅遊書，我唔想，一個比較深情啲嘅嘢。咁但 你都係心路歷程噶嘛？係啦，即係之前你嗰本都即係你唔係去邊度嘅問題，你係 經歷 係嗰樣嘢噶嘛？ 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本書咧，就其實講我媽媽同我爸爸嘅 family， 即係佢哋係喺好遠、好遠同埋好耐之前嚟到香港，因為我媽媽邊咧仲 interesting 啲，因為佢哋。是接觸到南美洲嗰翻嚟啊，即係嗰樣嘢咧，同埋嗰個一路對我哋嚟講都係一種係一路即係因為佢阿爺早死咗啊，變咗即係佢同嗰邊嘅 family disconnect 咗，即係佢成日我媽講啊咩個黑鬼浮，咁我哋都搞錯咧，以為印度靠 cutter， 因為係好多客家人喺嗰度嘅，咁咧就收尾係好耐之後咧，先至同我即係、就是、我媽媽一個。姑姐，但個姑姐同佢年紀仲細過佢嘅，即係佢即係老侄嫩叔嗰啲咁嘅關係咯。咁原來咧，其實佢個 family 已經最初由秘魯已經去咗 Ecuador 好耐。咁 Ecuador 然後仲有佢哋個 family 嗰啲人喺嗰度咧。咁呢個姑婆咧，係仲會即係佢哋嗰個 branch 嘅 family 係飛去 Ecuador 幾年一次佢哋 reunion 嘅。係啦，咁先一路慢慢抄翻啲嘢咧，咁先至雖然都係好稀疏咯，但係 interesting 咯，即係一種。即係一條路嚟嘅，即係路完去到咁遠就兜翻轉。 咁你好努力啦，你 我都係時候啦，即係趁住，因為香港而家即係講緊個疫情咧，都係一個問題啦。咁疫情之後咧，其實我哋離開計數，仲有一段日子啊。即係真正係即係個疫情喺普世係即係都唔敢講話完全平定，係稍微即係可以接受嘅程度上面嘅平定之後咧，我哋先至能夠慢慢計數。 係呢個 有排，即係有排搞喎都。 不過咧就如果你話書展後啦，即係譬如嗱，咁啊講出書啦，出書哇，我又期待啦，有簽名會啦，咁然後點啦。咁其實咧睇翻本書嘅時候咧，其實咧跟住我自己有諗過咧，就係即係諗翻啊，其實咧可能得。 幾個月時間啦。 咁 同我哋初初傾偈嘅時候咧，哇，其實講過好多嘢想擺落本書度嘅，好多好多嘢， 每次都係嘅。 但係咧，但其實發覺，咦，冇講嘅喎，冇講。不過咧，我後屘咧就覺得，突然間嗰下咧，噔，喂，唔好諗啊，唔好搞咁多嘢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傾偈啊，講個過程裏面講好多關於牛肉嘅知識啊，食用啊，無論坊間嘅謬誤啊，知識都好咧，我哋講啊容易啊，傾偈咧即係好容易嘅啫。但係咧，你要寫落書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哇，你背後要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啊，所有嘢你先夠膽寫得出嚟，係啦，咁所以要諗下，哇唔得。咁但係當然咧，有啲朋友同我講：，喂，你好準備一下第下一集啦，因為中間呢度都好多嘢未足夠啊，又或者可能關於牛肉，究竟我哋即係想表現本地牛肉同一啲外國嘅牛啊，點樣嘅對比啊，都仲未做嘅。咁其實呢個朋友話：，喂，下次咪再出本？哇，我下次冇啦啩，因為中間要做的人力物力是 好多， 實在很龐大。雖然即係我哋已經好好彩地揾到啱傾又溝通得到的作者啦、攝影師啦、朋友幫手啦、廚師啦，但是中間要花的心力真的很多。 你出過書，你會明白噶啦。尤其你本書咧，即係譬如你太太本書咧，就主要係講文字啦。佢自己嘅專業啊，同啲女啊，即係點樣即係有個家庭啊，做個醫生有個咁辛苦嘅情況，即係有個家庭咁。即係嗰係文字去解説嘅嘢。但係我出嘅書同埋你出嘅書咧，都有關好多圖片。哇！嗰度咧，你好多斟酌啊！你張相靚唔靚？嗱，你都可以重新，你重新影都還好。 我哋由頭影過，全部影過， 我係噶嘛。我哋係之前一路儲落嚟嘅話咧，係好參差嘅啲相。你點能夠將佢放埋一齊？係唔壓突咧？係唔容易嘅。 呢個好難。 係啦，你個即係個取捨咧。咁最初其實我當我抬曬我啲嘢咧，即係阿 Annie 嚟，我揀咗噶啦，已經揀完一輪，拎咗翻去出版社，心佢睇完出去。其實咧，呢度面前咁多嘅嘢咧，可以出六本書嘅。咁我哋就要 cut 啦。一本書，心諗最初一本書嘅啫，就係，但係唔得，即係你真係放唔到，一本書又放唔到。咁終於後來決定唔得，要兩本。兩本咧就唔好話即係上集下集，而係兩個有啲都分別嘅。第二本多啲圖片，係第一本就文字多啲，就感性啲嘅，嗰個就係。咁即係兩個唔同嘅做法咯，變咗。但係啲資料太多啊， 嚇係你儲埋咁多一定嘅。我哋做我哋呢本嘅時候，我哋就一開始決定。由頭乜嘢都係影過曬嘅，咁所以咧， 好貫徹。 阿 Yuki 同埋阿設計師喺度嘅時候咧，就當場同攝影師溝通，係啦，究竟想要個乜嘢嘅感覺，咩效果？咁所以咁然後咁呢個攝影師我哋都好熟啦，咁所以咧佢一 好快 get 到你想要嘅嘢， 係啦，好快 get 到之後咧，佢就然後亦都好穩定。我哋每一次影相咧，佢無論喺燈光啊、取光啊、所有角度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係。行嗰條路，所以我哋變咗本書裏面出嚟嘅相咧，就好風格係好一致嘅， 同埋好靚嘅，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又係叫做容易做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諗嘅時候，容易係咩咧？係因為我儲咗十年同呢個攝影師嘅關係，先至呢個叫容易啫。如果唔係你又要溝通過嘅話咧，哇！你就真係好煩啦。因為我哋仲要牽涉影咗好多肉啊送菜，其實全部開緊工，個個第一時間，喂，你唔好 set 咁耐，你唔好影咁耐， 速度都緊要， 係啦，個個都講速度好快，因為如果唔係碟送又唔知點啊，出嚟又唔知點啊，咁所以呢個都係溝通事前溝通得好好，成個團隊大家好配合，先至能夠幫到手加快呢件事，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有時，即係我之後都話，哇！我話我唔會再搞一次㗎啦。我一日同一個時間裏邊七個廚師，搞咗廿幾三十個菜，八個國家嘅牛肉，我話我唔會再搞一次。 但係當你出咗之後咧，我諗你一定會有個感覺㗎。我即係好多人都會話啊，出過呢本書，我唔會再出㗎啦。但係出過呢本書之後咧，當你睇翻咧，嗱有啲嘢我漏咗嘅，然後有啲嘢不足嘅。有啲係更加好嘅，好似我哋做 fashion design 嗰樣嘢，每次做 fashion show 之前咧，哇！我係咁多，我唔能夠再做噶啦，係咁行啦。但係一個 show 一出嚟咧，喺後台一路自己睇咧，我漏咗啲咩嘢？其實我可以咁樣做，可以咁樣，可以咁做。好，我放低呢次，我做下一次。即係其實一次再一次咧，係咁樣一路係將啲 所有唔快樂啊、唔如意啊、嗰啲錯落百出嘅嘢咧，好，我放低，我下次補翻，即係整到佢即係正為止。咁咧，你就會咁開咗你呢條路咧。你就會有下一次嘅，你就會嚇，你期待啦。 要唔係可能睇反應啦，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因為本書唔係就講牛肉噶嘛，都講於我關於我哋兩 弟 嘅情義啦。咁然後所以 最緊有情，即係其實你個內容係乜嘢都一定有情。飲食其實飲食係好多即係牽涉嘅情義嘅嘢嘅，即係唔好即係。唔好睇低佢即係個情嗰、那個嗰樣嘢咯。 冇阿 Suki 好清楚啊，因為咧我其實揾咗超過十幾個廚師嘅， 係 好多朋友都舉手，你嚟啦，唔緊要嘅做啦。咁然後佢嗰陣睇到佢過程裏面我哋想做乜做乜咁樣咧，啲廚師佢唔係接 order 做，我唔係點個餸佢煮出嚟，佢要自己諗發揮。所以呢個如果唔係因為有個交情友情咧， 佢咪 做唔到嘅。 好，咁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今晚星期四嘅廣東廣西。好開心啊！同你哋一齊傾得，即係好似大家，因為大家熟唔定嘅，一放落去咧就好似唔使就嚟就去咁講嘅嚇。OK， 多謝 Yuki， 多謝 Eric， 咁啊，我哋繼續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多牛肉嘅又好，其他嘢都好，即係 Eric 好清楚噶啦，知道我想同佢分享啲咩嘢啦，因為太多可以俾我撩啦。咁咧就最後再講聽日星期五啦，星期五嘅廣東廣西咧就係講奧運航潮，梁經國、黃仲遠同埋周子欣同大家分享嘅。十二點鐘之後咧，就有好歌啦，有機歌有好歌。嗱，跟住而家咧，我都有隻好歌獻給你，就係羅文嘅好歌獻給你啦。OK， 拜拜， 拜拜， 拜拜。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